乔乔，乔乔。 无意识地叫着对方的名字，郭林俨然被掏空了，只能重复这两个单调的发音。但是坐在他身上的乔家却没精力搭理他，他努力地寻找着让自己不这么难受的姿势。可惜天不从人愿，冷汗从他的背脊砸到郭林的身上，比打架还要耗费精神体力的性爱漫长的像一场刑讯。乔家最后只能半放弃地趴在郭林的身上，烦躁地喘着气。 妈的，怎么这么费劲儿？平时做这种事儿，明明是很爽的。 郭林从那个角度只能看见乔家的头顶。事实上，现在两个人谁也谈不上舒服。他烦躁地用床单磨蹭着自己的后颈，这种如同被个袋子牢牢套住、动弹不得的被动，很消磨人的意志。他不断急促地呼吸，却还是觉得肺里的氧气在不断地被人压迫出去。最后，焦急的欲火只能转化为破碎的闷哼。乔家趴着缓了一会儿，才抬起头，看着郭林已经折腾得有些发白的脸色，忍不住出手拨了一下他额前已经糊成一团的头发。 我说，怎么每次咱俩弄到一起，都这么折腾呢？ 甚至没怎么好好谈过话，聊过天。从认识最初到现在，不是在计划抓人，就是在抓人。郭林跟他的身份注定了他们两个无法和平共处，甚至不到了紧要关头都想不起来去主动联系对方。这样的立场是怎么搞成他们这种关系的？乔家越想越觉得可笑，他干脆抬起腰让郭林从他身体里退出来。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彼此对望着。乔家觉得这个房间变得很安静，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郭林，从上到下，任何细节都不肯放过，想着他们彼此为对方所做的，心里那股较劲儿的感觉就开始慢慢的软化。他伸出手去抚摸郭林的嘴唇，摸着摸着就鬼使神差地俯下身子。本来打算做到最后都不接吻的，因为这个举动实在是太过亲密，太像情人。他们之间到不了这层关系，也无法用上情人这种身份。所以乔家不愿意跨过这一步，也没打算这么做。可就像他跟郭林一路走下来的发展一样，很多时候想跟做其实是两码事儿。两唇相碰的瞬间，乔家和郭林都有些错愕，彼此的气息第一次如此相近地传递过来，让他们有点恐慌。乔家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不太会做这种事儿了，他想后退撤开，却留恋得无法起身。两个男人接吻这种事儿，在任何人看来都不会产生多少美感，偏偏此时对他来说，让人兴奋得无法自持。郭林的反应超乎他意料的激烈，大概是受了药物的刺激，平时永远冷静的警察同志完全依靠本能的索取着可以平复内心骚动的亲昵，欲望一旦被释放，就远不在操控之内了。吻到快要缺氧了，才不得不分开些许。乔家看着郭林依然涣散的眼神，一边用手撸起他额前的碎发，一边用额头跟他对抵着。 郭警官，咱别较劲了。 他不知道郭林听懂没有，基本上这种状态的人应该连人的话都听不见了。被他压在身下的男人只是怔怔地看着他，偶尔有几分疑似清明的情绪浮现在眼里，又很快地被冲散。如此往返交替，乔家稍微有点后悔，郭林这状态也不知道会不会落下什么后遗症。为了安抚被下了药的人，乔家这次决定慢慢来。他维持着额头相抵的姿势，另一只手凭借感觉游走到郭林的下半身，然后小心翼翼地取悦着他。继续这么下去，郭林大概真要疯了。视线没有一分一秒分开过，乔家眼睁睁看着郭林的表情从痛苦中衍生出可以辨识的舒爽， 那种既满足又压抑的神色，复杂的言语难以描述。他从不知道一个男人在到达高潮的时候可以这么好看，没有那些曾经被他压在身下的男生的蹂躏。郭林真正到达顶点的时候，目光反而很凌厉，强烈的刺激让他整个人微微的颤抖着，却也带出了片刻理智回归。那般咬牙切齿的样子是真正属于郭林的眼神。难怪电影里那么多反派都喜欢折磨主人公的肉体。看着这种不能反抗却依然不肯妥协的目光，是个男人都会因此而兴奋。嗜血和掠夺是雄性的本能，就算是心里充斥着对彼此的感情，也依然难以避免这片刻征服欲。所以乔家如同上瘾一般的开始用身体摩挲着郭林的，感觉对方不满的意图转开视线，他就伸手去把对方掰回来。房间中最初弥漫的惨烈和压抑开始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笼罩着情色感的旖旎气息，暧昧的纠缠并且发酵越发的浓烈。郭林就这么反反复复沉浸在快乐和痛苦的漩涡里，偶尔记起眼前的现状会有下意识的挣扎，但是很快又会被乔家用完全不允许他抗拒的态度扯回去。而乔家第二次跨坐在他腰上的时候，郭林的嗓子已经彻底沙哑了，他有些抓狂的起身瞪着乔家，手腕上传来的痛楚已经毫无所差了。如果现在他能得到自由，下一个动作绝对是把乔家揍到生活不能自理。郭林这辈子没感受过这么疯狂的情绪，乔家这个人真的能把人往绝路上逼，无论理智有多抵触，身上的猖狂感都不会因此消退。曾经郭林认为欲望这种东西是可以靠着意志来控制的，如今在面临乔家的时候彻底溃不成军。这里面固然有药物的原因，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连郭林自己都说不清楚，那种内心的骚动和骨子里的兴奋说不出口，心里却清晰地有所认知。上次他是在里面听，这次真正目睹着乔家的所有表情变化，他没跟男人有过这么亲密的接触，所以无从比较，只觉得乔家的表情充满着前所未有的侵略性，像猎豹一样带着杀气的兴奋，甚至连眼睛都透着隐隐的猩红。 郭警官，你可千万记住了今天，哪怕是将来死，我也一定会拖着你。 乔家这情话说得像诅咒一样，明明现在是他自己凑上来要找死，那副郭林非负责不可的样子依然没有半分开玩笑的架势。乔简也好，暴风也好，什么警察线人，这些狗屁倒灶的东西在这个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垃圾。他只想抓着眼前这个男人一起往下沉，最好沉到一个没人认识他们也无力挣脱的地方，只能等待着黑暗将彼此吞噬。房间里的闷哼开始加入偶尔压抑的低吟，乔家占据着主导的位置，却觉得越来越无力控制。不知道是因为折腾了太久，体力消耗太大，还是因为刚才情绪上的兴奋带动了身体的接受度，撑着身体的手也逐渐丧失力气，乔家的笑容出现了裂痕，甚至有些狼狈。再后来所发生的所有事，郭林再没有留下任何印象，隐隐约约能够接收到乔家的咒骂和粗口，但是模糊的意识已经不懂得分辨其中的含义。他只觉得一直压抑的欲火找到了放肆的出口，除了本能的索取，已经忘记了其他的事情。周围笼罩着汗水相融的气息，他跟乔家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昏沉但有种难以描述的满足，像毒品会让人上瘾地叫嚣着撕咬他们曾经自得的冷静。郭林在脑海中清楚地看见了自己过去的人生一点点地分崩离析，他不可能再回去了。乔家从郭林身边翻落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他拼命控制着自己身体里还没有充分得到满足的情潮，让自己不至于太难看的伸手去解开了郭林的手链，但仅仅是这个动作都让他痛苦的脸色发白，腰疼，后面疼，胸口疼，甚至头疼， 放纵的下场果然都是悲惨的。他刚才在郭林身上的嚣张劲头，如今只剩下满地的渣子。乔家甚至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担心郭林接下来可能的反应，只想睡。头歪在床边，他听见耳边郭林起身的动静，但不太想睁眼，直到感觉有人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提了起来。还没等乔家有所反应，就感觉郭林用着几乎要将他撕成两半的力道把他往边上拖。 我死了，你要杀人灭口啊。 每一个字都挤出的虚软无力，实际上就算郭林现在要干嘛，乔家也懒得搭理了。他半边的身体力气全靠在郭林的身上，任由那边摆弄着自己，对于接下来的遭遇根本不关心。反正他该做的都做完了，郭林好歹也是个警察，不能真因为被他强了就把他弄死。所以他一直感到身上的水气，才勉强睁开眼。但是眼前看见的却是郭林惨白而充斥着恐惧的表情。一瞬间他愣了一下。 你 他想问你怎么了，但声音发不出来。郭林一声不吭，只是一手拿着淋浴的莲蓬头，一手把乔家按在浴缸旁边，然后帮他清洗后面。乔家看见他的手一直在抖，那跟自己因为体虚的颤抖绝对不同，郭林是在害怕。他本能地去抓住对方的手腕。 来不及了，都这样了，再写晚了。 对他的话没做出什么反应，郭林一直持续着手上的动作。乔家阻止无效，也懒得去管了。郭林爱干什么都随便。两个人各自怀揣着一番心事，在浴室里被水冲了个彻彻底底。腾起的水汽和温暖的水温有一种催困的魔力。乔家最后听到的就是郭林哑着嗓子贴在他耳边骂的： 乔家，你他妈就是个疯子。 警察骂人啊。 不知道算不算不知死活，他竟然觉得有点得意。人风霜吹大